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好嘅，嚟到今个礼拜咪讲时事咧，第89集啊，咁样样啊。今集咧，除咗阿 Wilson 未到之外咧，其他人都到噶啦，系嘛？ 阿 Wilson 到咗，系叮我哋， 啱啱叮， 叮你啊！而家即刻俾咗入嚟啊！ 自己摸入嚟啦，呢啲嘢唔使人叫啊！ 吓咁佢啱啱就话佢 up 咗啦，佢起咗啦，佢咁我依家就加佢入嚟先吓，大家可以自己报数。 报数咩啊？ 报名啊！报上屏幕啊！ 报数喂，好似无记咁啊嘛，要点数啊嘛，冇理嘅我举手。 点人数？ 点人数？冇理嘅举手，唔该。 我哋冇视像噶，算啦，冷静啲啊，台长。 系咯，做咩咁 high 啫？睇完无记， 大家好。 而家新少 啊，头先你听唔到一句好伤你心嘅嗰一句，叫女神再重复多一次。 好啦， 算 罢啦，即系我讲啦 ，OK， 咁啊，今日 系你俾佢讲，唔该。 今日有我哋安啦喺度，咁啊有啊 Phil 喺度啦，头先听到啦，有我哋 系 啊 Vinny 喺度啊，唔敢讲女神啊，跟住啊 Wilson 啦，同埋我哋长期嘉宾都系 Hockey， 佢唔系嘉宾嚟噶啦，我上次有冇睇到啊？上次嗰个咧，我删咗嘉宾两个字啊，全部都系我哋主持嚟噶啦。 OK， 系啊， 六个啊，而家 系啊。 你等阵先，咁而家今日应该要 小作尽， 唔系，首先讲翻美国嘢先系嘛？ 美国嘢咪咩咯？美国嘢 讲下 power 波啦，大佬唔讲 power 波，个个发晒癫 啦。你知唔知 KTSF 个译文系咩啊 ？power 波劲球， 好似系咪叫劲波嘅？ 打啦， 劲球。 我同你讲啊，嗰啲而家啲卖飞嗰啲咧，而家咧系俾唔即系摆唔到嗰个真实嗰、那个。那個彩池喎，因為呢全部嗰啲擺嗰啲，即係你哋知道啦，係即係local 啲知啦，係其他地方未必知，而家呢好多買呢啲 lotto 嘅地方呢，都會有個牌呢係話俾你聽你嗰、那個即係而家今次嗰、那個今期開搶計幾多啦，咁因為今次呢係 1.5 billion 啦，咁即係亿五千万啊！如果冇 十五亿啊！依家 亿添啊！ 系啊！依家 好重要嘅嘢，所以 讲 三次。 系啊！依家其实咧，世界上咧唔同嘅地方咧，都突然间知道 Powerball 呢一样嘢噶啦。 屌你墨西哥嗰度，屌边境嗰度，你走下上去食。 即系已经系过咗，其实上次已经过咗全球最高嗰个金额噶咯，应该。 上次系九， 依家系破咗 Powerball 有史以嚟。 而家就梗系跑 破咗纪录 啦，咁 肯定啦。 依家其实已经16亿噶啦。 啊，咁肯定，因为个牌已经系唔能够容纳到啦，因为三个数字，而家应该系四个数字噶啦， 系啦。 咁啊， 大家买咗未先？ 未， 我由佢10亿开始，日日都有买。我都喺我上次同阿 Hockey 录啊读史片嗰集，我已经讲咗噶啦，中咗嘅会点啊 ？Hockey 点咧？ 帮我搵日日搵唔同女咯。 除咗样嘢之外咧，实际啲啦，唔该。 死 就系帮我。你帮 Hockey 揾就揾真爱啦，系嘛，大佬，好啊。 唔系啊，我揾狗嘅一个同，即系代阿 Hockey 答咯。佢话揾好多女同埋赌酷倾啊嘛。个女主持喺度见到有个喺度写嘛，嗰个好实际啊。 系 ，你揾翻张图俾我啊 ，OK。 咪中咗咪整个咩咯，买起人哋嘅基金咯，即系咁样样，边个唔捻对路啊？搞掂佢啊！即系嗰啲 系啦， 买起人哋个基金 喂，你 讲 喂，讲开又讲，如果咧，即系嗱，好坦白讲咧，你睇即系我哋睇咁多新闻啦，好多人咧，好即系真系中突然间中大奖咧，其实个下场系冇好下场嘅。 我扎住。 虚不受保啊！ 我集住，我唔会嘅， 我 唔会嘅， 我 唔 知阿 Phil 记 唔 记得？ 唔系，因为其实系人嘅心态问题咯，我觉得，因为咧佢接种咗咧。可能即系冇咗个 motive 去，即系佢净系识得使钱啊！ 冇咗 motivation 啊嘛， 吓冇咗 motivation 啊！咁变咗咧，其实中咧，其实对坦白嚟讲，如果真系中咧，我个心唔系好，我唔系好咩嘅啫。即系我有个同事讲得几好嘅，我唔需要中得多，中一个 mil 都好噶啦，已经 算罢啦。嗱，即系一个 mil 呢啲 够用啊？ 呢啲又系第二种谂法啦。嗱，即系 我觉得嗰啲 冇。 系你讲 冇大意啊！呢啲就系 唔系话冇唔好办大志，我都想做一啲，我都想做一 mil。咁问题就系话，喂，我即系你一开头个彩池系大概四十 mil 开始啊嘛，咁样样咁，但系你个机会率好低啊嘛，因为呢个 powerball 入边，因为你有成六七十个 number， 跟住 六个 number 啊， 六七十个 number 哦，系要拣 六 个 number， 系啦， 跟住咧，同埋嗰个特别 number 咧，就唔系好似香港咁样样嘅，佢嗰个特别 number 系可以重复嘅，同嗰啲 系啦， 啊呢个先系难处。 我真系呢几日先知噶咋，我之前我都系买开电脑飞噶，因为其实我系有个习惯咧，每次入油我都买嘅， 吓， 我系我唔理佢，喂，我中过百几蚊噶。 咁你真係好撚，我可能好彩喎，我真係中。 係啊，我中過百幾蚊㗎，冇講少。 我中過8蚊啫 ，OK 咁。 係啊， 咁 所以 即係有個論點啦，就係、是、話，喂，我有 friend 話，喂，講真啦，你唔好話 Powerball 啊，因為我哋買有三種嘅，有一種叫 California Lotto， 咁咧就係淨係加州玩嘅啫。咁啊 ，Mega Million 咧就侵埋幾個州玩嘅，就 Powerball 咧就。比 Bank 嗰边人多好多个州，好多好多个州一齐玩嘅， 四十个州啊，四十六个州好似。 咁你咁多个州一齐玩咧，就一定系机会低噶啦。OK， 咁样样。咁但系即系，譬如我有 friend 讲啊，就算你讲，我用最低嗰个讲啊，用 California Lotto 个起开始个彩池系700万，咁佢都同我讲话，喂，你单中700万，跟住你 cash value 大概都两三球啦，系咪先？两三球咁样。 佢话交一半税咯， 系，但系你 cash value 你再低啲噶嘛？ 系啊 ，cash value 再低啲噶嘛？咁啊，你起码两三球。 我交完一投行输一半，输完一半，仲要交唔知40%噶。 哦，咁啊，你正代你仲要俾税咧，就咁、是、样系咪咧？咁啊， 就嗰度咯，正代代完之后又俾翻40%咯。 咁啊，佢同我讲话。一秒夠㗎啦，真係我唔使仲七秒，跟住又分返兩三秒咯，唔使㗎啦，即係咁樣。咁我同佢講話，喂，咁、我都想中一秒喎，咁但係問題係700万你想唔想買呀、啊、真係。你100秒又係揼一蚊落去買，你7秒又係揼一蚊落去買，我話點解你唔100秒嗰陣時買呢？跟住佢就話我貪心咯。跟住我同佢講個機會率一樣。即系你唔同人有唔同嘅想谂法咯，其实就系、是、咁。有啲人话哦一秒搞掂啊，但系佢醒觉到就系、是，喂你张飞同我张飞嗰啲机会率其实一样嘅啫，咁样样嘅嘛。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所谓嘅机会中奖率啦，中奖率就系我哋头先开麦之前都同我同阿 Phil 倾过啊。咁啊，普通嗰啲咧。普通嗰啲咧，即系头先讲嗰啲cheap嘢咧，就系冇咁高彩池嗰啲咧，咁啊、大概40个 number 左右啦。咁你如果即系个机会一中咧，就唔用，如果唔用 number 去讲咧，就系、是、可以话系喺一个完全冇嘢嘅平地，跟住你企咗喺度，跟住咧就俾雷连劈三次。咁你就可以中，即系个机会率系咁样样咧，你就可以中奖，你唔死。 讲紧呢个系 lotto 呢定系 呢个系普通啫，普通嘢啫。OK， 其实咧喺嗰啲所谓嘅点讲啊，即系做好事做衰嘢嗰啲人咧，系咪做得衰嘢嗰啲人都系容易啲中嘅咧吓？ 屌嗰啲， 即系好似阿 Hockey 嗰啲， 唔系嗰啲扑街都中马噶。 你做咩留喺扑街？ 佢冇买马嘛？ 我嘅 系，唔系真系。即系 Powerball 咧， 嗱我喺网上面咧有见过有人咧，真系喺原地吓，系、原地俾雷劈中劈中五次嘅，不过呢啲人咧就一定冇机会中噶啦。 即系佢 系啊，因为啲运气用晒喺俾雷劈上面啊嘛，系咯。咁我呢啲未中过嘅，咁咪有机会咯。 系， 咁你又知你冇 怪人嚟噶，劈7次都唔使嘅，咁佢可能变吸血僵尸啊。 咁佢冇所谓噶、哦，佢长命功夫长命做啫。 我听过啲系分开劈嘅， 咁我劈边度啊？劈头先，跟住再劈鱼头，再劈， 唔系劈今日劈完， 系 佢后生一年，你制唔制住？ 咩啊？ 唔系，第一个系话唔系劈咗七次咩？如果抛波嗰、那个， 佢劈 咗 七次，佢个样长生不老嘅，俾人劈啊！ 得个样啊，要大佬。 个男人老狗要个样冇用嘅， 系下半身唔得噶咯。 OK， 有啲人下半身未必得，都沟到有钱婆嘅。 冇起搏器，起搏器对佢冇用咯。之后 系 咁啊， 绝缘噶啦！ 你唔好讽，你唔好讽刺台长。 边个？边个？ 你讲边个台长？ 入晒啦！ 你讲边个台嘅台长啊？ 边个讽刺台长？ 系我唔知边个台嘅台长喎，真系。系，诶，讲翻跑波先啦。 如果唔知明就呢个台噶啦。 哇！啊！我哋讲 Sacramento 嗰边嗰个。 咁吓，头先就讲紧雷劈啦，就机会率啦。咁就系话，即系头先嗰个就普通嘢嚟嘅啫。O K。咁抛波金镬咧，即系抛波呢单嘢咧，你几多？即系真系。實際數字啊，係幾多機會率咧？就話係2,9220,000分之1嘅。咁我頭先啊 ，Phil 講過好似係劈幾多次啊？ 七次， 超過七次啊？ 係劈七次， 我冇咗聲啊！ 係佢俾緊劈緊啊佢。 冇佢行咗出去。 哦 ，OK， 佢行咗出去都係劈咗七次。 佢、 okay、 應該差唔多。 啊，咁樣樣嘅就咁啊。即系都系咁话啦，我觉得呢应该呢期中噶啦，咁样样就咁多人买，应该都中噶啦。咁大家 会 祝大家好运啦。 我觉得佢会累积到18亿， 系咯， 佢会累积到18亿。 即系咁啦，我身为一个读经济嘅人啦， 系， 我就即系信呢啲嘢咧，我就系睇机会率同埋睇嗰个机会成本嘅。你每一张买彩池，值唔值翻嗰个机会率先？咁当然一定系唔值嘅， 一定 嘅 唔值啦。 咁但系咧，在于一个一个赌仔立场咧，咁就咁讲，即系市民啦，唔好赌仔啦，市民立场咧就系话你唔买定唔中， 系、哎、当然啦。 所以我点都系买一张嘅， 系 何工， 你买多张就唔值噶啦，系买多一张就唔值噶啦。 何何工回话斋，系咯，即系你唔试一定输，系咪先？ 系啦， 你试一定输， 系啊， 你试可能会赢，即系咁样啊。但系你有运嘅， 下个彩池又更加大啲啦，因为你有啲傻嘅继续崩钱入去啊。 哇，你冇 呢个问题，我意思系话，买一张，买多张就蚀噶啦。 我明你讲咩？ 你知唔知我同事佢话佢个朋友啊？佢抌咗$1,200落去买， 呢啲咪戆鸠仔咯？你啲咪戆鸠，即系你有运嘅一 Q 都中啦。 佢抌咗$1,200落去买，大佬， 你有运嘅一 Q 都中。 即系嗱，你谂下， 唔系佢嗰条友系赌仔嚟噶，佢买完之后佢落， 你买一张咧，系你买一张咧，你买第二张咧，就系将你嘅你嘅赢率啦、胜利率啦，就加倍啦。买第三张就加33%，咁样咁计落去啊嘛，越多就系越少噶嘛，加得。但系由第零买到第一张咧。是加无限倍的嘛。 是。 本来完全不会中变了 0.00001 倍中，那就是说是因为无限倍来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以这个角度看的嘛。不是这个问题，是你中的机率多了几多倍。 咁我有冇谂过大家中咗之后点样样啊？咁大系咪先？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集都喺度问过啦。 咁先算啦，呢啲嘢冇谂定噶。 唔系，真系头先我同Phil都讲过，有啲人唔系好识理财嘅，咁啊中咗个头奖咧，就都冇下场嘅。 系奶塔， 举咗奶塔嘅。咁啊有一个系真系我记得嘅，有一个系真例子啦、啊，呢啲系咁就应该系中咗嗰阵时都系 California Lotto 嚟嘅，系大概几亿嘅，咁我唔知佢实收几多啦，咁但系起码有一亿以上啦。咁佢就话哦，即刻辞咗份工，即刻辞咗份工啊，跟住日日翻啲酒地，跟住又日日开 P 啊，屋企又揽女啊，最捻大镬就系 high。即系高倾啊，即系咁样，咁啊好快啊，即系好快喺唔知一两年之内就可以成副身家抵晒啊，成副身家而家讲紧系成亿啊，即系咁样，成亿美金啊，即系咁样。 你要记得一样嘢咧，嗰笔钱唔系你自己赚翻嚟嘅， 系啊，洗脑疏爽。 你净系得呢一笔钱嘅啫。咁你当系自己赚，即系你自己赚嘅钱咧，你今年洗完，明年又会再嚟噶嘛？你嗰一亿咧，今年赚完以后都唔会再嚟噶啦嘛，一世都唔会再嚟噶嘛。 唔系咁啊，即系你唔识理财咯，你唔识理财，你抌翻5000万落去基金度，你都唔使死啊，系咪先？ 俾我中，我全部掉晒落定期， 翻去定期。每一年攞翻啲出嚟都好啊，系咪先？咁样哇，即系你分开做定期咯。 就系食佢嘅利息够用， 够你用。 你俾我就喺 Sacramento 买翻十零间餐馆做啦， 买翻成买成条街都得，咁做我除咗7亿嘅。 分区买，霸住嚟做， 霸住嚟做。唔系你好想开一间好嘅餐馆， 有冇玩过大富翁啊？ 你想开一间好好餐馆，你开条餐馆街 ，OK？ 系啦， 你开一个好，你想开一个好好嘅餐馆，跟住咧喺你侧边咧开劲 cheap 嘅餐馆，跟住嚟托高嗰、那个，咁样你就有人访问你啊 ，OK？ 呢招有得做，呢招有得做啊！ 但你成本要有7亿咯， 会有啊，会有啊！我同大家讲啦，真系会系我哋中噶啦 ，OK？我哋下集如果见唔到咪讲时事出咗，就系等于我哋是但 系要去咗游， 系啦， 我又去探 Pookie， 系 好瞓醒喂， 啊 OK， 瞓醒， 咁我哋睇下几时会公布我哋嘅彩金有几多啦吓， 咁啊翻到嚟现实啦，咁 你都系俾四分一保镖嚟守住你，唔系都俾 band 标心， 吓咁啊。翻翻嚟实啦，各位听日都要翻工噶啦。 唔系，我哋仲有一日，仲有一日，系佢先听日先开场。 系，仲有一日，仲有一日系俾你幻想。 系， 即系所以嗰唔知系咪黄子华嗰啲嘢成讲过话，你一定系啱啱开彩完之后跟住去买啊嘛。 系啊， 你个幻想会多翻几日咯，咁样。 嗯， 咁啊，翻翻嚟啦，咁其实就美国仲有冇啲咩特别嘢？如果唔系我讲墨西哥嗰、那个， 跟 control 系需要 update 噶，跟 control 已经而家其实系过紧咁滞噶啦，而家其实系一个各区各省嘅 government 里面 federal 同埋几啲一般 county 嗰啲咧，都已经系即使 republican 啦，都偏向系过啦。只有部分嘅 state 系会仍然系反对紧个 gun control 嘅啫。咁啊no opinion 即系游离票系好少啦，已经系游离票系少到个地步，系已经系影响唔到嗰个 gun control 嗰个票数啦。咁其实试完其实系由翻去我哋呢、這个喺 South California 呢個槍擊事件咧，就係、是、呢個係開始點嚟嘅，係嗰一點開始咧就過咗 5% 啦，將全部嘅 vote 升到去 5-7% 嘅，係經過嗰一次事件之後，跟住 Newtown 嗰度咧嗰次事件咧都係再升到係 61% 嘅， 都 係Newtown 嗰邊係升到喺2012年嗰陣時係升到再升到 61% 嘅，所以係其實已經係过紧咁滞噶啦，而家系冇乜机会唔过啦。 我都好同意阿 Wilson 呢点啦，就系话系南加州嗰单嘢开始先，做一个起点。咁同埋就系话你如果能够即系叫做睇下报纸啊，或者睇下新闻咯，其实啲枪击案咧系冇停过。即系当然唔系讲紧系 ISIS 嗰啲啊，就系讲紧系平常嗰啲枪击案啦。即系今日我就咁。睇新聞都已經喺屋輪嗰邊已經有一單啦，即係屋輪嗰邊。 其實我呢啲咁嘅數據，你應該緊急症室救咗幾多人？因為槍擊 槍傷。 其實報紙而家係齊數據嘅，佢全部 graph 出曬嚟咁滯嘅，所以其實數字見到曬㗎啦，亦都由嚟佢將見到幾多啦，其實係冇得唔過啦。變咗其實你係冇得走嘅，因為你而家今年大選啊嘛。 嗯， 咩大选你 Republican 要表态啊？你点够胆乱咁表态啫？而家呢个时候，你冇得讲啊！一定系偏翻向去跟 control 嗰边。而家成个社会系向紧跟 control 个方向行。我唔理你要选嘅时候，你就要你冇得话你打唔到嗰边嘅市场。你计翻你喺嗰边随意，你都赢，你都系而家都赢到，剩翻落嚟 oppose 嗰班。 嗯。 啊、你將嗰票我就當你同民主黨分咗票啊，之後都贏你 oppose 嗰班，即係你諗就係諗啊，會唔會有其他政策可以令到佢跟 control 嗰邊係可以 我可以唔需要咁重视咧，但系而家嗰个世系冇可能啊嘛。 吓， 系佢系太偏颇啦嘛，那个跟防操系已经系市民觉得系个危险，即系市民觉得如果跟唔防操咧，我哋就有危险啦。咁样嘅时候，咁你学唔防操咧？ 嗯 啊，所以而家呢个系大选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有个定论嘅，睇下及住嗰啲候选人点讲嘢啦。 睇下共和党嗰啲啊，最紧要啦！睇下共和党嗰啲点讲嘢， 咁多啲 吓，嗰啲我觉得好搞笑啊！我哋讲嗰啲，可能一阵间又讲啲即系非人嘅言论出嚟啦，咁样样。 所以就话我一直以嚟都话希拉里系冇得选嘅，即系系出嚟花瓶嚟嘅啫，即系选下。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咧，佢做完几次电视辩论之后咧，又有得选咯。个班真系唔系好似外星嚟嘅，离地都简直系上太空嘅，你系 哦，同埋你 谂食班就 NASA 做嘅， 同埋你都讲过就系话共和党嗰班唔争气啊嘛，其实系嗰班 系真系唔争气啊，好离谱啊，即系就系净系离晒地啊，上晒太空咁 哦，咁啊， 跟 control 呢个会继续嚟嘅啦。 跟 control 应该都系还主族嚟噶啦，系咪？应该如果变咗， 因为我哋都尽量，我 喺选举之前 update一下啦 吓。喺选举之前，美国上面政策上系最多人会 focus 嘅一样嘢，算唔算 咧？如果啲袭击不停嚟嘅话，咁就即系一定会咯。我觉得就系、是， 始终呢个系你美国咧系将人民嗰个免于恐惧自由放第一嘅。 嗯、 所以呢一件事系， 但系亦都嚟讲，你影响好多人心计。你譬如买枪嗰啲咁点咧？ 呢个当然系要处理啦，即系当然可能要俾福利佢定乜嘢啦。但系首先第一样嘢系你人民生存自由系放第一噶嘛。 即系人民同埋我而家谂紧咧，你而家你话禁枪啫，咁你禁枪完 ，OK， 咁嗰啲枪点处理咧？系卖咗出去啊，定系点样毁灭咧？呢、這个都系问题嚟 嘅。呢啲唔到我哋谂啊，呢啲系修订案出嚟嘅啫。咁佢哋出咗嚟， 一要谂埋噶啦，一屁股。因为你而家其实你差唔多，我哋衰啲讲句啊，即系中国里边咁跌法，你想可能要不花钱嘅，咁或者佢买军火，你点知啊？ 嗱，要谂埋，还要谂埋。但我觉得唔系唔到，我哋谂咗，我哋系唔明影响，我只能够系评论翻件事，令你读啲听众听翻到底我哋即系嗰个而家嗰个事件去到边个咩程度啦。亦都系每一件事发生嘅时候，到底系嗰个潜台词喺边一度啦？唔系话谂唔谂唔问题，系而家佢跟到嘅地方就系话你要跟放出去到呢个位。然之后上一次咧，奥巴马已经讲咗啦，系会做翻福利俾呢啲跟 seller 嘅， 系 咁所以其实已经系会有噶啦。但系睇下实质出嚟嗰个方案系点咧？呢个系佢要抌出嚟，我哋先有得讲噶。当然啦，你中国嗰边咁多嘢，其实就咁讲，我就好相信美国呢方面咧就唔会一个嗰边嘅。始终中国 就系 啊，睇下佢最后系点处理啦。咁呢个问题就 OK。 OK， 吓咁就呢、這个我哋会继续 follow 啦。咁另外头先阿希马哥有提过墨西哥嗰度有单嘢啊。 墨西哥就系讲嗰个毒枭啊， 吓 个毒枭佢嗰个叫做咩？嗰、 那 个绰号个矮仔啊， Guzman 啊， 吓Guzman 咁啊，就佢系想做个咩嘅？其实 人物专访， 所以 嗰个 佢本来想做自主电影嘅，其实 系啦。 不过佢做唔到，就因为佢咩？即系佢。原本是咩？原本是屠肉咗嘅，本来系屠紧肉嘅。 揾咗个美国嘅影星Sean Penn，Sean Penn 就访问佢，跟住点知泄露咗行踪，咁跟住再追 check 翻啲电话嗰啲，就跟住就喺个唔知近郊嘅地嘅即系小镇嗰度就一冇乜点开个窗，就拉到佢啦。 啊，搏下火啦都要，系咪先？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贩毒嚟讲，我觉得系墨西哥系最坚嘅啦。其实系，即系你所谓意大利黑手党嗰啲咧，其实即系佢嗰啲手段都唔够佢哋咁犀利，因为佢哋嗰啲，因为可能佢地方穷， 佢系命贱啊， 命贱啊，一来啦， 唔好咁讲，即系墨西哥搞成咁都多得唔同少嘅， 多得美国啦，系咪啊？好多电影 都衰啲讲句啊，而家咁样监控啊，根本你俾人剧 镜头拍到啊，都差唔多噶啦。咁佢仲要揾个明星嚟访 问 佢， 咪真系 即系呢啲唔系俾人唔系俾人截流行中系蠢死咗咯。 啊！即系好似之前嗰啲所谓 ISIS 嗰啲啊，拍片就耀武扬威啊，割人头啊，嗰啲咧，咁啊一拍完片已经知你喺边噶啦，即系咁样，跟住转个头啊，炸叫你咯，即系其实成件事啊 ，Facebook 嗰度有 tag 位置噶嘛， 呢啲真系犀利啊！我觉得真 系。记得 lock out 咁样咯，好似 唔记得 lock out 第二个嚟用喎，真系咁样样。 嗰只咯，真系 低人仔， 个蠢嘅地方真系。 Public computer， 讲蠢嘢真系。 咁冇办法噶，即系我哋曾经何时，我哋以前做嗰啲所谓嘅。时事节目啊，我哋自己有做咗时事节目，间唔中有讲啲个所谓嗰啲咩笨贼实录， 笨贼实录， 笨贼实录嘅 ，OK， 咁样即系呢啲系呢 方面钱去打 status 嗰啲啊嘛， 唔系啊，我记得有一个系真系有单咁嘅嘢，有条友走去人哋间屋企度挞嘢，挞晒噶啦，跟住见到人哋个电脑开住，跟住想用自己 account log in 入去 Facebook， 跟住偷走咗之后咧，佢唔记得 log out 翻啊。跟住唔知行过几条街被差佬捉咗啊！要报警啊！呢啲低能仔真系低能噶，即系 曾经 笨贼贼啊！呢啲系 曾经有啲笨，即系唔系话笨贼嘅，有啲贼就话喺个烟通嗰度走落去，咁啊就 间老人咩 手挂一番啦、啊。咁、但系我唔知佢点解话stuck 咗喺 棘咗喺嗰度啊嘛， 棘咗喺个烟通， 嘢太大咯。 跟住咧，即系件事未完噶。跟住咧就系话等到个屋主翻嚟嗰阵时报警啦，有条友喺度咁样，嗌晒救命咁啊，咁啊， 要消防救埋佢添啊？ 系啊，要搵消防救埋佢啦。咁啊，咁啊，后屘个贼就告翻嗰个屋主喎。 系啊， 个贼就告翻屋主就话：喂，你条 烟， 你哋烟通唔捻安全。即系我走 得成，跟住告得成嘅话先顶人啊嘛， 系入捻咗， 系啊， 呢位屋主系需要赔偿俾呢个贼噶 ，OK， 系啊， 赔几多啊？ 唔知 赔几多唔知啦，但应该唔会多啊，咁但系就话即系嗰几日嘅精神嘅耗损嘅费用啊，即系咁样样啦，即系个心理创伤嘅费用啦，即系咁样啦，就系赔呢啲咯，即系咁，即系我哋以前都有玩过呢啲，但系个 level 唔同啊，而家个 level 唔同，一个陌生个毒枭嚟嘅，讲紧系咪啊？毒枭你同我讲紧话，喂，我自拍。跟住我讲紧，我细个好卵惨啊！跟住我话我童年就好悲伤，跟住又穷，跟住我逼不得已先贩毒。其实我系好人嚟噶，咁样。跟住，但系我逼不得已先贩毒噶咋，咁样。咁啊，即系你系成个 package 咯，即系咁人哋睇起上嚟，喂，你个不你嘅 package 咧，咁系一件事啦。 你而家好兴讲 package 啊！我哋第二节会讲。 好够钟啦，系嘛？ 女神要放饭， 女神都要放饭。 OK， 放完饭几耐翻嚟啊？喂， 阵间再问佢啦。OK， 放咗咯，走 咗啦，系。 OK， 哎呀， 一打钟就走咗噶啦。 系啊 ，OK，OK， 咁、okay, 啊、okay, 我哋今次系咁先啦，我哋下次再翻嚟啊，讲下香港嘢啦。OK， 喺第二节开头咧，即系会。你想我第二節开头播定系第二節完？ 你想播乜鬼嘢啊？ 香港地， 香港地， 真香港地啊！ 中间啦、 啊 okay ， 中间 OK 啊，咁就第二節翻到嚟，我哋会讲好多香港。 系咪有我 Simon 啊？ 系啊，仲有你 Simon 啊，补充一下，因为上一集咧，我哋中间咧系摆咗 Wilson 哥喺香港嗰度录嘅 Simon 嘅，咁我上次摆咗第一節，今次会摆第二節。有啲咩宣传啊？想唔想帮佢宣传啊？喂！ 哦，冇乜嘅，其实佢哋系除非听翻 Simon 都得佢。 O K， 好，冇问题。 O K， 嗱，咁转头翻嚟见。 好啦，翻到嚟我哋咪讲时事啦，就听完我哋真香港地啊，咁啊第一个点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听啊， 真系喊咗出嚟， 吓台长喊埋出嚟添啊，真系，都佢个 presentation 都真系几正噶，即系讲自己啊搭单程机票嚟到香港，33年前啊，咁样系，咁翻到香港就突然间有。一日咁样俾佢諗都未諗过咁样去攞奖嘅咁样。佢个故事都几感人嘅咁佢非常系几正嘅。冇机电视啊 非常之恭喜你哋啦，能够咁一个大成功啦，呢、這个系亦都系一个 创先河添啦，系嘛？ 创先河之余，你喺23条之前，即系所谓就2014修订条例啦，版权修订条例啦，就通过之前咧，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show。咁啊，啱咧，其实就可以话咧，就都真系我谂点都好啦。郁敏系最大功劳嘅呢个位系。 我都 如果唔系郁敏抌呢只案出嚟咧，其实系喺十二月过咗噶啦。咁當然啦，鍵盤電線啊，各樣嘢都非常之有， 個個都有嘅，係啊， 個個都有整得邊個啦。咁當然啦，係講起鬱敏嗰個範圍啊，熱血啊，鍵盤電線啊咁樣，你嗰班泛民係跟風嘅啫。如果唔係有鬱敏， 仲要 鍵盤電線，咁呢班呢個方向就都過緊噶啦，你泛民仲可以支持添。所以咧都係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啱啱佢仲要係攞正時間，其實佢哋都係好問去 piece 去籌備呢一個 show 嘅，佢哋都有講翻啊，四個月兩個月前先揾到 sponsor 咁樣，其實真係啱啱好趕得切嘅咋。 喂，我哋一陣間，我哋一陣間同大家 share， 如果有時間嘅話，一陣間同大家 share 啲失敗嘅例子，即係籌揾 sponsor 失敗嘅例子，我哋自己個台。我哋自己嘅台都有试过 ，OK， 有时间同大家分享下。 当时我做学会都有试过成功与失败啊，咁咪有时间嘅 share 下。咁但系我哋第二次咧，睇你都真系几多嘢讲啊。咁啊，我香港嗰位朋友咧就阿立啦，我就嗰日就上去录音室嗰度录音嘅，所以啲声会唔会好少少咧，我就唔清楚啦。啊， 啲声好清 啊。佢系啊，佢哋我喺度佢度攞出录音啦，咁佢哋对 band 咧。就因為佢近排對 band 咧就停止咗練習，因為佢哋個鼓手啊，就是、吉他佬啊，唔係個印度佬啊，我唔知佢咩名咧，唔記咩名真係，成日上無線咗個好忙啊，成日搞到好笑噶。 啊，喬寶寶咯， 唔係，佢個鼓手啊，唔係喬寶寶嚟噶，仲好笑嗰種，仲好笑噶。佢就因為個鼓手太忙啦，變咗冇乜，佢哋對 band 都暫停咗，咁佢就唯有揾第二啲組織去玩其他嘢啦。咁近排咧就玩緊呢、這個上 YouTube 做呢、這個戴面具玩嘅音樂嚇，就 cover 同埋拍 music video 嘅。咁我哋都會 share 翻佢哋啲片出嚟嘅。好啦，講完呢個位啦，咁我哋翻去我哋正題咯。咁喺我哋講呢、這個我哋講呢、這個。颁奖典礼之前有另一单颁奖典礼咧，就需要讲一先嘅。 真颁奖典礼呢啲 系真颁，真系颁奖，唔系 分嘅。 颁奖典礼亦都唔系无线嗰啲真颁奖典礼啊。 哦 ，OK， 系呢个真系颁奖典礼啦，系啊，金球奖啊，金球奖咧系美国电视与电影啦，就系、是一个可以话系奥斯卡之前嘅一个前哨嚟嘅，系奥斯卡筛选嘅。但系你入唔到金球奖咧，你唔使入去选奥斯卡噶啦。咁啊，金球奖其实今次咧都好多系 expected 嘅，就系、是、有一样咧就 expect 唔到啦，就系、是、Martian 就入选入咗去呢个 comedy 咯 ，musical comedy。佢点解会系一套喜剧？佢系 sci-fi 嚟嘅。佢系 sci-fi 嚟嘅，佢又唔系好 musical 啊，又唔系话戏剧，即系咁，我觉得有奇怪啦。咁啊咁啊， 音乐电影其实嗰套戏都唔系好多音乐嘅，佢系串嗰个队长啊嘛。最中意听埋晒啲几多年前啊，七八十年代嘅歌啊嘛，系啊。但系 佢歌系串咯，就唔串音乐咯。 系啊，唔串音乐 咩？串音乐电影咧， 系咯。 因为电影嘅话，我会系摆例如话Pitch Perfect 啦，即系完美咩啊？中文系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Pitch Perfect 系一个讲类似系狂舞派嘅，类似狂舞派，但系就系、是唱歌版。咁咧，佢哋就系成对女子组咧，就净系用佢哋把声做所有嘅乐器出嚟。就唔用乐器啦，就真系用把声嚟做噶啦。咁样佢系。讲紧佢哋第一集咧就系讲佢哋喺嗰个学校嗰度点样去打到第一名翻嚟啦，咁之后第二集咧就讲系全球啊呢、這个全国冠军啊全球冠军啊系， 系 咁啊，呢套戏系就系音乐电影啊，佢纯粹系成套系讲音乐嘅啫。因为其实你音点解要摆个咁嘅奖出嚟咧 ？Musical comedy 咧，即系你呢 comedy 咧喜剧咧系永远攞唔到奥斯卡或者系 best picture 噶嘛，系、 mm-hmm. 永远攞唔到噶。你喜剧嘅时候，除咗你做到好似少林足球咁啦，其实你好难话即系攞到话最佳电影出嚟嘅。 系 喜 剧 系喜剧演员系喜剧演员亦都系冇机会会选到诶、会选到影帝影后噶嘛。 哇！你几多见到 Adam Sandler 上去？ 系咯，你 Nicholas Cage 嗰啲系冇机会噶嘛，系好鬼惨噶。Nicholas Cage 都其实有做过其他嘅，但系都系塔挑咁样。咁但系喜剧，所以就俾个叫做 comedy 去 musical comedy， 即系俾呢样嘢出嚟选，即系起码有个推动下啲人做呢啲戏啦。但系你摆 Martian 落去呢、這个 musical comedy， 咁就梗系冇得争啦。你能够 comedy 入去已经系冇得争啦。Spy 都几好笑噶，但系你又冇得争啦已经。系Joy 就系阿 Jennifer Lawrence 啦，系阿 发明地拖啊嘛， 系 啊， 系 game 全服啊。咪就系有得选嘅呢啲，但系你摆 Martian 喺度就即刻冇得斗咯，佢嗰个级数差太远。其实如果你话俾我嘅话咧，我觉得如果你摆上去，我唔会摆 Martian 咯，我唔会投 Martian 一票咯，因为佢系一套好戏，但系佢唔系 musical comedy 咯，喺 musical comedy 嗰个角度，佢唔系一套好戏咯。 摆错位啊！ 嘥花嚟，佢咁其实对面嗰套都relevant 真系好犀利嘅，我觉得好似系Martian 好似摆咗好多心机啊，同埋有一啲政治因素喺里面啊，或者系社会需要知道嘅嘢，需要比较奖佢，咁样我哋可能系觉得系咁样。有一个可能就系根本就串佢，边有可能啦、啊？飞到过去接触个人仲救翻佢，啲傻嘅，喺美国嘅社会边有可能咁嘅事啊？有边救得翻？啊，扮 Iron Man 啊，咁样仲唔系喜剧咧？仲咪搞笑？所以我会觉得有啲串嘅元素里面咯，呢、這个系呢个行为。一摆 Martian 喺呢个位真系有啲串嘅元素咯。当然啦，阿詹士邦啊，又系攞同一个奖啦，好似次次都攞个奖系咪啊？系咩奖啊？佢嘅主题曲啊？ 哦，最佳音乐、 哦、次次都攞嘅 吓， 最佳音乐次次都攞嘅，我记得佢。最佳音乐好似系我会记错佢，喺我认识嘅詹士邦里面啊，系几套都有攞最佳音乐嘅。 咁呢啲真係唔知呀，因為可能歷史悠久啩。 奇溫斯同李安納度呢就分別各攞一個獎啦，咁啊李安納度啊係攞咗佢 Relevant 啦。係。最佳跟住啊 Steve Job 嗰套戲呢就奇溫斯你做咗個最佳女配角啊。 喔、啊、李安納度嗰個就係話 依家先上好似係嗰套。 邊 Relevant? 好似依家先上到， 因为我睇过有一啲所谓嘅， 你翻嚟啦， 我唔要金球奖，我要救奥斯卡， 系佢系想要奥斯卡啊嘛，即系我意思即系 我第三个金球奖啦，你俾翻个奥斯卡我， 我意思即系话我睇 咁讲嘅 吓，我 咁 讲 嘅， 我睇过 话金球奖系奥斯卡入门票嚟嘅， 系呢个系呢个。因为我睇过个报道就咁讲嘅，佢就话点解李安纳度即系嗰个星战啊，即系 Star Wars 啊，有揾过佢做，但系佢话唔做就系、是、因为可能系因为佢想拍其他嘢，就是、想攞女奥斯卡影帝就咁讲咁样。我唔知道，即系我嗰套戏我冇睇过啦，金球奖嗰套。咁你觉得佢系咪有咁嘅野心咧？就系咁样。未上啊！但 我睇完为止， 佢未上啊！大家睇，大家睇完 啱上个礼拜上， 上个礼拜上啊！即系大家睇完，大家睇完 上 个礼 拜唔上， 睇下佢系咪真系话有个咁嘅野心咁犀利咁样样？哇！因为拍 Star Wars 你系攞唔到影帝 嘅 ，Star Wars 唔会噶， 都真系有个野心嘅。嗰套戏系都几讲佢啲情绪啊、表情啊各样嘢啊，佢亦都系扮咗个长头发潮水碌出嚟啦。 系。 我始终觉得佢嗰阵时做华尔街之狼，佢好正，佢真系好正。吓嗰套嘢，佢真系做到华尔街之狼入边，即系嗰个主角嘢。 佢 Catch Me If You Can 已经做得好好噶啦。 系，其实佢做嗰啲咧，嗰啲自转式嗰啲人嘅角色咧，佢做得好好啊，佢捉摸得好好。系啊 ，Catch Me If You Can 佢系好正嘅。 啊、但系始终佢哋都觉得诶、嗯有话过佢呢一套系真系可以有机会攞奖咯奥斯卡，但系就唔知啦吓，因为太迟先出嚟套戏、嗯、啊。咁 好笑系 Lady Gaga 撞佢嗰嘢，跟住佢突然间好笑得好开心，系突然间静晒个样就望一望瞄一瞄佢嗰、那个表情好笑 啊。 啊，嗯，咁啊最佳动画就唔使讲噶啦 ，Inside Out 就肯定系吃晒噶啦，吓冇得斗 Inside Out 啊。最佳动画其实有一个系一般读电影系唔需要嘅元素喺里面嘅，就系、是、嗰个颜色分明啊。 嗯 嗯， 吓诶 ，Snoopy 啊嗰啲啊 ，Good Dinosaur 啲都唔使争噶啦。其实 Inside Out 系因为你要俾小朋友睇咧，就需要做到嗰个颜色配搭非常之准啦、啊。就系、是、开心嘅时候多啲颜色，唔开心嘅时候冇颜色，佢系做到嗰个效果出嚟。真系可以令到即使一个两三岁嘅小朋友落去睇，唔识唔系好识听佢讲乜嘢，都能够俾佢控制到个情绪嘅，开心、唔开心、恐惧、悲伤，系会跟住佢走。所以《Inside Out》呢套戏咧系实至名归，冇得走噶。都系撞最撞出嚟嘅。 Dream Rock 又自己喺度抌，小王子太难明。 吓、小王子其实系冇 Norman 嚟添啊。 吓，唉，咁大睇咯。 Norman 嚟上去是 Good Dinosaur 啊，那个 Peanut Toofy 啊，那些都是一些那个Sheep 啊，那只羊啊，那羊更加不用争，那羊根本就是纯粹是电影化的嘛，套嘢是。 陪跑。 是电影化咁样，跟住有 Norman 嚟喎，Anomalisa 啊呢啲都是陪跑嘅啫，其实 Inside Out 其实已经是那五套都是陪跑，四套都是陪跑，你五套 Norman 嚟，四套陪跑，其实已经是 Inside Out 已经冇得争了，是。今年其实我睇完之后都话 ，Inside Out 系喺电影里面咧，其实都唔佢系唔需唔系净系局限喺一个动画里面咧。动画其实你好多时系target 住小朋友啊咁样。Inside Out 呢套戏咧，其实系真系 target 到嗰个年龄好广泛啦，甚至系真系有人喺度评论佢呢套戏，喂，到底人嘅脑系咪真系咁样谂嘢啊？喂，唔系咁谂嘅，即系科学家就话唔系咁谂啦。咁但系已经系去到科学家会评论嘅时候，其实呢套戏已经系一件事嚟啊。 啊、 一件事啊，所以佢 睇嚟阿 Wilson 睇完呢套戏，好大刺激，好想做爸爸、啊。 呢就唔系好关事嘅，不过就呢、个就嗱咁讲啦，即系自细噶啦，呢样嘢就自细噶啦，即系好细个就已经决定自己系要做爸爸嘅，咁睇几时做嘅啫。 哇， 呢啲就呢就不谈论啦，暂时就啊，或者有一日做个 segment 谈论。台长访问我就点话？ 咁呢个留翻下次先，因为我相信在座好多人都冇乜点睇过头先嗰几套戏啊，我只系睇过 Martian 啦，跟住 Inside Out 啦，其他我冇乜点睇过。或者系睇下奥斯卡出嗰阵时咧，我哋再讲下啦。但系即系我哋始终系好想讲下嘅，我哋大家都有睇哦，无记分奖啊， 冇睇，我想听啊，系有 吓，唔紧 要， 边个睇咗 边个 冇睇？ 边个 分奖啊？由头睇到尾啦，翻睇添啊！ 直播， 哇！你喺台湾睇直播， 周威啦，直播， 直播， 我有听直播咯。啱啱同个 friend 倾紧电话喺香港嘅，佢睇紧，我睇紧啦。咁我有佢喺度睇，我只可以做自己嘢，听佢喺度直播咯。 咁 我系好奇迹呢套真系，好奇迹，即系能够香港有一个咁样嘅。事件发生就真系好犀利啊！啱啱正话都讲咗啦，真系喺一个呢、這个2014版权条例通过之前就可以有搞个咁嘅 show， 系非常之难得嘅一件事嘅，亦都系 会唔会可一不可再咧？ 呢样嘢唔谂噶啦，呢样嘢系活在当下，冚咗政府一巴先讲噶啦。 OK， 啱啱苹果日报新闻咧就话大股东咧会买翻嗰10% 名冇卖咗出嚟嘅股份。 O K， 即系咁更加好啦，即系始终明报拿住10% 股份都冇意思噶啦。又咁讲啊，嗰啲股份卖出去系冇意思，系影响唔到嗰个无记电视嘅运作嘅，因为无记电视系因为嗰样嘢而出名噶嘛。如果你唔系做嗰样嘢嘅话咧，就即系你譬如我假设你共产党买我，要控制啦咁样，我即使俾你控制到啦，你嗰个无记嗰个股份系会一直急跌嘅，因为你好得就好得咗呢啲嘢啫嘛，你冇呢啲嘢睇边度好睇噶？佢嗰啲我唔知你识唔识佢哋嗰啲叫做 新聞報導員啦、啊，盤菜瑩子啦、 啊，哇正啊， 都放聲 啊， 唔知邊個嚟噶， 唔知 啊邊個嚟噶係，佢係無線嘅盤菜瑩嗰個名字改出嚟噶嘛，盤菜瑩咁翻名盤菜瑩啊嘛， 係 出翻嚟咪叫盤菜瑩子噶嘛， 佢入邊嗰啲全部係玩， 你 嗰 顏色啦係嘛， 係啊，全部係都係玩無線嗰啲噶啦， 根本佢成個就係玩就係、是、廁所咗無線所有嘅嘢啫嘛，係 啊， 咁咪的。的确非常之好笑嘅吓，佢呢、這个亦都系我唔可以，即系呢套嘢呢个嘢系唔可以越话完美嘅，始终佢有好多瑕疵位啦。咁但系以一个第一届咁嘅 show， 以一个咁样嘅电台规模嚟讲咧，真系做得系超班嘅， 系 超晒班嘅呢个 show。你要睇下个幕后班底，佢本身系香港电台啲 商台啊。 商台啲人嚟嘅， 系啊， 亦都雲海提過，真係有幕後黑手先可以請到阿元真同埋阿善姐真係出場嘅，所以唔係咁 easy 噶。 唔係小鳳姐就應該係關張崇基張崇德事嘅， 但係都玩得開心啦、啊，個 都玩得開心啦、啊，因為佢嗰日 唔係最正係林雪嗰一段。你哋有冇人睇过林雪嗰一段？ 我有再睇翻，我睇嗰个好，把声好杂啊，所以我再睇翻。 喂，我有个字幕版出咗噶啦，已经 我拆啦，我 系冇，因为嗰段佢唔可以出嚟啊嘛，佢唔摆 YouTube 啊， 捞出唔到，唔系捞出唔到啫。 系啊， 咁嗱，咁啊，其实即系讲翻无忌啦，无忌分奖典礼啦，佢劲谷金曲分奖典礼。喂，咁啊。其实我有两样嘢系睇，即系有感受到啦。第一样嘢就系、是、有啲人系睇错咗一样嘢，就系、是、觉得呢样嘢系抗争嘅一种。咁我觉得系你捉错用神咯，完全系，因为你话落 反交嘅啫嘛。 你要知道一样嘢咧， 系 啊，唔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咧，佢举办嗰度咧叫。伊利沙伯体育馆啊嘛，咁体育馆做咩嘅呢？做运动㗎嘛，係囉，所以未要做雨伞运动 2.0 囉。 佢当咗係呢样嘢。 好 嘅即係如果你係雨伞运动 2.0 嘅话， 发到有嘅。 啊老细未必会玩喎、啊、其实 真係。我都去表演过嘅，除咗做运动之外都有好多表演。 嗯，咁、抽水啫吓。 以前黄子华一开始都系医馆噶嘛， 系系。 我记得黄子华嗰、那个，我嗰阵时喺香港，我睇黄子华都系医馆噶。 啊，你医馆、新医馆、红馆，全部都系体育馆嚟，香港系冇表演场地。 系啦。 咁啊，真系捉足用神咯，我觉得系，因为你觉得佢系抗争嘅话，其实佢系即系点讲咧？其实成个 show 当然好睇啦，我睇三个钟睇，即系两个几三个钟睇晒。咁啊。但系即系你留心啲睇，佢系一个叫做所谓嘅叱咤，跟住扮叱咤，同埋一个欢乐今宵嘅晚会嚟噶嘛。其实系 根本欢乐今宵嚟啫。 其实欢乐今宵晚会嚟噶嘛，但系点解咁 hit 就系因为喂你欢乐今宵都可以做翻同一样嘢，咁但系即系你以前已经做紧啦，系咪先？喂，你揾阿卢可鹏扮又唱过小凤姐啲歌，系咯？你扮阿罗文嗰啲歌。唱歌有咩未做过啫，系咪先？咁但系点解？ 你会系有集体回忆嘅感觉咧？ 一来咯，一来你《欢乐今宵》冇咗好耐啦。咁二来，我觉得系因为佢唱嘅嘢啊，唱嘅嘢系跟贴咗个时事，同埋你系个 target audience 系边啲人啊？系后生仔啊嘛。咁后生仔 系咯， 主要系后生仔嘛，因为其次先至会影响到一啲。所谓嘅中年啊，嗰啲咁样噶嘛，即系再高年龄啲一啲嗰啲人噶嘛，咁样你哋唱嗰啲嘢，其实系贴紧咗时事，即系你如果系睇惯咗无忌嗰啲咧，你知道佢系 keep 得好快噶嘛呢啲嘢，即系今日发生嘅嘢，佢听日都已经玩紧交噶啦嘛，佢攞嗰样嘢嚟玩紧交噶啦嘛，所以呢一样嘢系贴，即系贴呢个。市民貼得好緊要，就唔會話哇離地啊，都係咁樣咁。佢哋係貼住個地嚟玩嘅，咁樣貼住地嚟玩交，認真地玩交，所以咧佢哋係有一個成功點喺度嘅，我覺得係嚇。就、啊、但係 咁嗱，我即係呢一套啦，我覺得佢係佢唔係一個頒獎典禮嚟嘅，佢係舞台劇嚟嘅。 系一个诶， 系一个晚会， 好多 系 好多人表演嘅舞台剧。 呢个先系歌舞剧，呢个先系 Martian 嗰、那个即系嗰班嗰奖，佢应该系攞个奖嘅。 系啊， 系啦，啊，唔系即系其实 嗱，即系 啊 ，Hockey 你讲， 哦系。嗱，我系咁睇嘅，其实你诶呢个分奖典礼咧，其实同欢乐今宵有一个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系属于网络文化一部分。即系虽然佢系个形式系仿似欢乐今宵啦吓，咁但系佢嘅文化根源系来自网络文化，因为网络革命呢样嘢喺十几年前开始嗰阵时候咧，佢系真系一把刀咧，将大概而家四十几岁同埋四十几岁留下嗰啲人一刀两断切开咗。咁、透過一啲手機 apps 啦、啊，即係譬如嗰啲咩 Candy 啊、憤怒鳥啊咁樣咧，慢慢有一批四廿歲以上、五廿幾歲嗰啲咧，佢就開始學識咗玩手機上面嘅遊戲，沉迷咗手機上面遊戲，然之後佢哋唔小心接觸到新文化。咁呢段呢、這個過程已經延續咗成四年到五年咁上下嘅時間。嚟到今時今日啦，喺香港嚟講嘅話，就係、是、呢、這個網絡革命嘅最後一步，就係、是、需要有一樣嘢係由網絡文化嗰邊用舊形式、舊嘅品味去到連接翻呢一批已經同潮流斷曬節嘅人。咁、所以小鳳姐嘅出現其實好有意義，即係我哋可以諗下，小鳳姐佢係一直都唔明點解佢嗰首喜氣洋洋會俾人會搞到咁 hit 嘅。咁而家佢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了解到究竟佢大家唱喜氣洋洋嗰啲人，佢哋個心喺度諗乜嘢？所以我哋可以諗下，究竟有幾多個阿爸阿媽係完全唔明？係咯，好多個阿爸阿媽其實完全唔明發生緊啲咩事，但佢哋睇完撈之後，佢哋走嚟問個仔：喂，佢哋搞緊啲咩？佢唱緊啲咩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接觸，然之後就係網絡革命嘅最後一部分，就係、是。用就系将旧时代嘅人重新拉翻入嚟，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对世代交替系好重要。 同埋有一样嘢咧，我想即系睇到嘅系，因为咧，其实咧今次咧，其实系好多人自发地咧去，唔止去 share 呢个节目啦，系直头咧动咗喺条街，即系摆喺街嗰度啊。摆啲铺张摊出嚟咧。 喺度播， 咁样播啊嘛， 系 呀， 好似睇波咁样咁 high 啊！即系基本上咧，嗰啲咧系，即系基本上咧，啊，佢后屘林日希都话，即系网络，啲人话佢将网络搬到现实，其实基本上网络就系一个现实嚟噶嘛， 系， 即系好似变成一种啫嘛， 系因为个电视冇嘢好睇，你要拣到 吓，唔系，但系问题亦都好似我哋咁啫嘛，系咪先？我哋都系现实噶。咁雖然我哋喺個網度出現啫，但問題其實我哋現實噶，我哋都係 human being 嚟噶，我哋都有我哋生活噶，咁我哋都係利用，即係好似嗱，我哋而家咁樣喺呢個 moment 咁樣樣，我哋全部人喺同一個時間出現，但可以喺唔同地方，即係同一個時間喺同一個地點，但係大家唔係同一個地方出現啊嘛，係咯，咁基本上我係網呢樣嘢就係聚到聚人咯。 同埋网络系做到电视做唔到嘅嘢咯，即系你咁讲，即系譬如你冇理由喺电视睇达哥两个钟噶嘛，呢个冇可能嘅事嚟 嘅。唔同嘅，始终网系一个互动世界，而电视系一个系一个单向方单方面啊单向性，佢俾你有乜嘢？ 唔系，其实呢个系 一个有互动嘅时候咧， 香港嘅 你达哥 先 算啦，你达哥先算啦，你达哥讲嘢，做一个节目。但系你侧边有 chat room 噶嘛？ 系啊系啊， 都会有 十六。 网上绝对一个一个互动世界，所以你做啱做错系即时会有人评论，而啲人睇到嗰啲评论嘅。 哦， 都系可以讲翻上次上个礼拜一个蔡先生离开嗰、那个嗰件事件啦，咁亦都系令到培青社攋嘢嘅原因啦。一讲一句嘢就俾人炸啦，咁啊热狗即刻搞佢啦。 其实唔止热狗搞佢。即系因为 真 系实在太好 沉 噶 啦。当然啦，佢而家根本佢哋系我嗰班朋友啦，行山嗰班朋友咧，其实全部都唔系好支持狗嘅。但系当你做咁做嘅时候咧，亦都好多谢狗搞鬼佢哋咯。 我 Hockey 系咪 搞事过件衫？我谂 系 Hockey 系咪有嘢想讲啊？喂，我头先睇到你好想讲嘢。 唔系嗰种，系啊，咁啊。 同埋即係讲啲少少私人嘢啊，讲少少私人嘢，即係同埋无忌嗰單嘢呢，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其实成晚都係有多谢 sell 啊，咁啊多谢 sell， 咁样我又唔想讲佢话啊 sell 有啲咩北极探油嗰啲嘢，我唔撚理啦，嗰啲 两回事嚟嘅， 佢都唔撚，嗰啲唔撚理啦，咁样就係、是、话其实佢哋搵到 sell 应该係即係啲大赞助，意思即係话都唔係一个好即係好问水先至搵到㗎。 两个唔知开 show 前唔知两个月前嘛。 一两个月到啦。 係啊，佢话不定，即係其实呢，我为咗今日做节目呢、我上网不断去搵林日希俾人访问讲嗰啲嘢嘅。即係佢係讲返呢一个分享典礼之前究竟佢哋嗰班人係点样做嘢。即係日以继夜嘅，真係。 即係我其实想点讲，就系想点讲，我其实都赞下佢嗰班靓，其实 佢班靓系， 嗰班靓咧系真系日以继夜，日以继日噶，已经系不停出去揾 sponsor， 咁样先至搞到呢坛嘢，同埋佢哋要自己落场咁，大佬咁样样，第日要翻工啊，屌你咁样样，你估真系射波啊，真系咁样样啊，咁但系即系我哋自己都有试过，我哋自己个台都有试过玩一个即系唔好话玩啦，就或者一个 project， 就话都几耐啊，几年前噶啦，咁样样，咁话要揾 sponsor。咁我有 sponsor 系搞一个啲咩咧？系一个搞一个羽毛球比赛，咁样样嘅。咁啊，嗰阵时我哋仲未系好出名，就即系如果你话要比起无忌嗰啲啊，好真系差好远啦。因为我哋一来系冇出样噶嘛，即系我哋冇片噶嘛。咁佢哋嗰啲系有片，譬如你培出名认知嗰啲几千个 fans 啦，开头已经即系做呢坛嘢。 系呢个问题啊，因为 重点我哋冇女 啲学嚟， 系 唔系幕后嗰啲本身系做商台噶嘛？ 咁一来啦，有经验咯，你真系 唔系 同埋佢有个联系嘅。 唔系，首先要讲嘅，我哋始终当其时只不过网上电台系唔出名嘅。 最多都是有人听过高力哥的名字的。 不不不不最多是因为我们那次摆街会阿Dio那两箱牙膏。 哇那两箱牙膏真是 够 用 的。 够用的。够 用的。 赢了隔离星岛啊。 我 们 赢星岛的我们条队。星岛 啊。不是两箱好像有四箱啊。 差不多啦， 差 不 多 啦， 兩箱 ，數箱， 系啊，我哋唔好再提。 咁啊，即系你话譬如，即系你要有，你要有，即系个 project 要成功，你个成员好紧要。 系啦， 因为你话其实我哋开会开咗几次，咁样讲嗰啲嘢都不外乎系点样搵 sponsor。咁啊，喺边度开始先咧？咁啊，有啲嗰阵时嘅朋友啦，就喺度讲话喂，揾维他奶做 sponsor 啦，即系你要搞个羽毛球。咁啊，但系问题就话，喂，你一个网上电台点解去 sell 一个维他奶咧？同埋维他奶点解要采你咧？即系咁样样。咁啊，要短时间。你话林日希呢单嘢，即系搞无忌呢单嘢，我话都有几个月时间啦。哇，我哋得几个礼拜，但系你要筹几多啊？筹一皮嘢，筹一皮嘢美金，大佬。哇！我真系，哇！我坐喺度，我不如退出啦！屌你咩？咁啊，即系其实后屘啲人话就话出去揾啦，咁但系即系揾嚟揾去揾到，你本来冇 collection 啊嘛，同埋你啲人即系好似阿 Vinny 话斋，喂，我唔系做开商台啊嘛，或者我自己嗰啲翻工嗰度，我係冇 collection 噶嘛，但係我翻 office 邊有 collection 啫？屌、如果我去咩我報館度做，可能有 collection 咁樣樣，咁即係你話要短時間儲一皮嘢美金嚟搞一個我哋冠名落去嘅 function 咧、啊、 ，function 就係打羽毛球。咁當然後屘成到事啦，咁大家咪鬥奶咯，即係咁樣。咁但係即係我睇翻人哋成功嘅例子，就係話，喂，你必須有一個好嘅 leader 啦，好嘅老細，咁你有一班幫你去死嘅，同你去死嘅 死士， 成班喺後面、死士，同埋你有一班好經驗嘅人。即係我後屘聽到話，哇，成分獎典禮做完啦，有啲人羨慕我哋。唔需要，我覺得喂大佬，人哋付出咗好撚多，你知唔知？ 佢哋個 show 完咗之後，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咪 Facebook， 即係我可以話佢哋應得咯。 佢哋應得嘅真係，好似頭先佢哋有講過話，Wilson 係咪 Wilson 講啊？呢一場係一場舞台劇嚟噶，佢哋即係你睇得出佢哋係冇經驗，但係佢一豁出去， 佢哋每个想去做主持嘅，佢哋都系好，即系好明显，佢哋喺台下，佢系死背烂背嗰啲稿。 系有啲人背唔到啊！ 系啊系啊， 你啊啲题啊，你见到啊， 好似阿的神咁啦， 的神冇讲嘢啊！ 阿裴卓盈之亦都成日喺度笑啊，成日笑到唔知讲乜嘢啦，喺呢度见到呢啲，即系我自己，即系我自己都搞过类似嘅 show 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其实都系请吓，系啊，搵 sponsor 都系一个头痛嘅问题嚟嘅，而最近嗰幾次呢，咁即係我自己當，因為我哋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始終係一個學會形式嘅機構㗎嘛，咁我哋係每年要轉會長㗎嘛，咁其實Open Sky Radio 同我哋上嚟做嗰年其實已經係之後嗰年即係換咗屆㗎啦，咁所以其實嗰個管理層都唔同曬見到啦，嗰屆其實你望到啦，攞咗好大間房，但係人係坐唔滿嘅，之前係試過係可以係塞滿曬人嘅，咁一來佢呢個 show 呢，嗰個 show 其實我哋嗰時做呢就做兩個鐘頭嘅，你哋再嚟一次呢做咗五個鐘頭，喂唔好話嘉賓啦，唔好話離體嗰啲啊，唔好話你哋啊，你真係觀眾都攰到個攤喺度啦，唔好話我啊，真係又後台又化妝又剩，又要 你係咪馬拉松 睇場，又要咁幾下樣嘢馬拉松跑，真係仲慘過乜啦。rehearsal 啊，朝头早要走嚟之后 rehearsal 咗唔够一个钟头，就话因为要交场啦，要出啦咁样啊，唔系嘛咁系喎，真系即系咁鬼夸张，所以就系、是、个 leader 好紧要啦。咁当时亦都系有个 leader 比较唔体谅其他人啦。咁啊，个虽然个 show 好长，佢亦都攞咗个名义系搞咗个好长嘅 show， 但系咧出嚟个效果咪变咗做死班人咯，做死晒我哋咯。咁 sponsor 係好緊要啦， sponsor 而家係就換咗幾日之後呢都搵唔到 sponsor 啦，而家係就。始終 sponsor 係講 connection 嘅。 係 呀，啱呀。 平時要有定㗎啦，呢啲唔係話我去到 event 先、啊、我去到 event 先搵你，我係平時同你飲茶食飯呀嗰啲係交定㗎啦。 咁、我試過呢就就上年咋嘛，就上年咋嘛。嗰時啊，我個 friend 嚟揾過我，就係一四年嘅十月度就嚟揾過我，喂，佢哋嗰個 event 好似搞得唔好掂喎，佢哋可能會揾你幫下手咁樣，我覺得隨時揾我冇問題咁樣。跟住佢下一次好似十二月嚟揾我，佢揾咗你未啊？未喎，未喎，個 show 係記得嘅係四月啦，四月我哋嘅 show 係四月啦，即係2015年嘅四月啦。十月揾我，未去未揾我喎。幾時揾我呢？最係有揾我嘅。揾我係三月底個禮拜。佢話我唔夠錢，要揾 sponsor， 話冇可能。話冇可能。你揾 sponsor， 你俾啲我睇先啦。你有啲乜嘢呀？你連場刊都冇，你我點俾人點 sell 俾人啦，幫你。冇可能嘅事嚟㗎。我話冇可能，我真係話你一係嗱，你有個選擇，一係 cancel 咗唔好鬼做。一係就將我縮細。將個 show 原本由三間房變一間房，佢攞到個 budget 呢係一間房都唔夠俾錢㗎。 哇 ,ok, 係啊，你只能佢做到一間房，跟住就係全部嘉賓唔俾錢，全部嘉賓居馬費都冇。 嗯哇 係啊，你只能佢做就係咁，一日 cancel 咗係冇鬼做。咁最後係夾邊咗出嚟啦，最後就係、是、變到少少錢就俾，淨係俾咗幾個 大師傅啦，其他都全部係自費居馬費添啦，係非常難得嘅啦。 Facebook share，Facebook share， 好啦， 哦，呢啲真係經驗之談嚟啊， 唔容易㗎，唔容易㗎，其實真係我自己。都跟過好多婚禮啦，其實婚禮其實都差唔多嘅事嚟㗎。 嗯。 全部人婚禮就諗住話點搞啊點搞啊，返到香港都有幾個做咗幾個婚禮，其實都係類似搞 event 咁㗎。你唔好諗住話喂嚟嘅時候得㗎啦，預好就搞掂㗎啦，但係嚟到嘅時候係有好多問題係諗唔到㗎。 好呢。 即係好似我哋成功過一次嘅就係頭先有提過嗰個街會啦，咁嗰次嗰個 sponsor， 大家都 嗰個 sponsor 當中嗰啲嗰幾個啊，真係有收錢嗰啲 sponsor 都係過去揾翻嚟嘅，大佬 都係。咁希望點啊？希望就係、 是、始終最強都係 Dior 嗰啲牙膏，係你講。 希望我哋 不如咁啦，收咪之後講個 project， 講阿班諗個 project， 收咪之後講啦。 我哋都要颁奖定分奖， 咪真系咁样样。我哋如果中咗个咩嘅话咧， 唔系如果我哋一定会中， 中咗花波嘅话咧，我哋 买起一百部 Sky Radio 名义嚟会搞啲嘢咯。 系啊，梗系啦。 我哋喺卡巴兰嗰度开， 吓傻啦！我知卡巴兰上真系 冇啊，冇场馆啫，屌收埋事，边有场馆啫？ 我哋落 Vegas， 我哋落 Vino， 去 Vino 搞咯，请啲嘉宾翻嚟咯。 唔系，即系讲翻，即系回忆下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咪讲得好兴高采烈嘅，唔系讲得兴高采烈，我哋讲得好，即系每个人都有论点嘅，就系话上次嗰件事啦，输局佢哋嗰班人嗰件事啦，完咗之后，会系点咧？我讲中晒啦，分散晒注意力啦，俾无忌，俾系咪啊？我哋未讲个校长嗰、那个副校长， 副校长 系啊， 叫鸡 系啦，即系其实会系咁噶。我哋即系其实香港嘅一路啲嘢系排山倒海咁去冲出嚟嘅，都系会。 咁即系我系我唔同意嘅，其实，但系即系我觉得系啲事就系嗰段时间发生噶啦，咁解啫嘛。呢度都系，即系我唔同意话，即系有个阴谋论话，哇！我要一定要推啲嘢出嚟，就去冚翻前面嗰、那个，我唔觉得系咁样，我觉得系 系同 时过去嗰个时间有嘅。 听埋啱噶，即系而家其实望到，即使件事叫做凋淡咗啦，但系你梁振英嘅民望系跳楼噶啦，根本而家冇人基本上冇唔会有人会撑得到佢嘅，系你点都撑唔到佢嘅民望系跌到底噶啦，系冇得再跌，系根本系接近零啊！根本你平时撑开佢嘅人都唔敢撑噶嘛，明唔明啊？ 系负数， 真系有人俾中国大陆咁 嗱咁样啦，系。即系最后啦，都差唔多噶啦。咁啊，即系你提开梁振英咧，其实我都插一插你咧，系其实因为咧想讲翻几单嘢关于呢条友嘅事嘅， 系 啦吓。咁啊，第一单嘢咧，应该我哋播紧，即系我哋录完之后咧，隔冇耐咧就应该有施政报告噶啦，应该出咗噶啦，应该出咗噶啦。咁咧，我就睇咁。所有网上评论又好，主流评论都好咧，净系讲四个字嘅啫，一带一路，我净系想讲一句屌老母啦，真系。 哦，咁当然啦，屌老母一定系头先嘅。 但系有好多人计咗，佢啊讲咗四廿次一带一路，廿二次香港。 咁咧，即系基本上咧，同埋一样嘢啱啱睇到咧，原来上海迪迪尼咧，六月开啦。 哦， 咁啊。即系啲人就话唔落香港啦，咁啊系咪要讲 thank you 多谢贾评委咧？ 哦，正我 咁啊，唔系就我就比较都系上海人自由多福啦。 好啦， 有一样嘢一定要补充嘅，就系政府咧，除咗讲一带一路同埋梁振英话要俾十亿。奖学金嚟到益嗰啲一带一路国家嘅人，即系大陆人啦吓。咁除此之外咧，有人问梁振英话酷刑声请嘅人越嚟越多啦，咁样梁振英会唔会加快处理咧？咁样梁振英嘅回应咧系话，如果有需要嘅话，会退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吓 ？Oh shit！ 吓？ 呢单新闻好笑，系啊，佢。我唔知点回应， 系 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变成点都唔 care 啦， 系啊， 系我谂迟佢讲得出呢句，我谂其他人权公约都可以随时退噶啦。 哦，即系你攞 BNO 都 可以 讲 句 制玩完啦。 佢呢讲句佢李波呢单嘢可以喺香港怪人发生，跟住仲要系读特区首长话。时间有长有短噶，即系其实我讲咗， 黐线 啊！咁我即系话俾你听，我有份绑埋你噶，你吹啊咁咯。 咁 我 睇落去啦，睇落去，睇落去， 即系成件事啊，睇落去啦。 系 咁啊，咁我同埋有啲咩啊 ？OK 有冇嘢补充？仲 台湾选举咯，都系咁啦。 你话好闷啊嘛，算啦。 唔系， 我礼拜冇听过选举车。 O K，O K，O K。Okay, okay, 当你一个选举系冇选举车行嘅时候咧， 就一系有两样嘢系定明咗啦，一方嘅觉得赢紧，另一方就系觉得输紧啦。不过费事做都系啦， 都好啦，唔好排咁多坛。 都望到嘅，系啊，啲佢哋喺佢哋上电视嗰啲访问都望到嘅，即系啊。一边就喺度由南至北冲上去啦，另一个就喺度话：，人哋嗰啲咁样嘅咩，人哋由南至北，我哋由东至西咁样，冇用，冇意思，都知道冇得斗，费事同你斗，又离票都输。 好啦，咁就 好啦，咁多啦， 咁嚟到呢度， 费事咁多，咁我就讲多句啦。咁我而家就开始努力啦，向高露洁申请sponsor 啦。 哦。 我哋下次会有大支装嘅牙膏， 大支装系，咁啊希望大家 牙膏露洁，如果唔得嘅就 plus O B 啊嗰啲就试下啦，最唔系最差最差黑牙膏啦， 有 sponsor 噶，你唔好帮人卖广告啦 ，Wilson 乖啦。 OK， 好啊，你留翻你两个字， 咁希望大家咩啦，希望大家中奖过肥年啦，咁系 OK， 咁 好啦， 我哋下个礼拜 系咁， 唔系嗰时事。 拜拜， 拜拜。